在梦中等你了，从很久梦一直到天明，无助的我无奈害怕心伤，静静苦等一整夜，失落的心情难懂，只有孤独陪伴我，心痛你可知否，夜深人心的冷水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涌到你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为你往日旧情谊，只有悔恨在心底，夜半梦中无语蒙蒙，我在四处寻找一车子逃，怀念的当年，当年与你共游，转眼人去楼空，独自一人在守候，谁让我为情困惑，谁让我心乱失措，心痛你可知否，夜深人心的人数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只有悔恨在心底，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只有悔恨在心底，夜深人静的冷声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悔恨在心底， 啤酒边看时钟，朋友都笑你是稀有品种，叫你整夜深怕爱人来电话会接不通，这是一种幸福他们不懂，心目中的稀有品种，一旦他感冒头痛，就担心他喉咙是否红肿，手发断水，直到他的嘴角又出现了笑容，天天重复爱上这张月空，恋爱让人变得普通，会让一个男人容易被感动，随便别人怎么形容，执着他心目中的稀有，